Ба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і ай Сол қызға бір көргеннен болған ғашығау Сөйлесіп тілдесуді көңілдашып сүймейді Сұлу қызды қандай адам құрғанда Туған айдай нұрын шашы Ойгайга көк, ой көкем апы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ай. Ой көкем апырмай, жастығы дәурен өтедай. Thank you.

故乡的河，多少回你在梦中流过，无论我在什么地方，都要向你倾诉心中的歌。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当我骑着骏马天山巡逻，好像又在你的怀里轻轻地颠簸。当我穿过炽热的沙漠，你要流进了我的心窝窝。阿里木河，故乡的河，我爱着你呀，美丽的河。你不懂得悠扬的琴弦伴随我唱起和乐的歌。阿里木河，啊，故乡的河，你用乳汁把我养的母亲河。 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哎，我跟着马儿离开了家。 手还带着水葫芦， 水葫芦， 手里还拿着冬菇了。这新的桥还是上船，姑儿们大叔，哎，你呀你上来。 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一看嘞，可谁能猜着我，可谁能猜着我还要吃呢。去赶集呀！ 我的船已来了天山的水，大叔去了去看一看，哎，看一看那里的好船家。 我看过了。 啊，那里不是一人坐，哎，难喝吧？我们大叔天天的一起去看吧。 聪明伶俐的姑娘们嘞，为什么金钱变得这样傻？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 想上金钱什么日子？看看马儿驮的什么？哦。这么多年没有 给谁？ 解放军。 要谢光荣花献给他们的光荣旗献给他们的 他们都有一个火热的心哎，歌颂人民把他们夸哎。他们不拆了却带走哎，他们日夜守上他哎，为我们的山修大路哎，为我们开去种庄稼哎，他们将沙漠变良田哎，他们将戈壁开鲜花哎。我们是一家哎， 今天是八一见人间，我心里有说不尽的高兴话哎，小军们派我当那标尉，慰问解放军上上台，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小军们派我当那标尉。为解放军上上发威，向前的派头当代表威，为解放军上上发威，上上发威。 这里是华夏神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